间情为何物，只叫人生死相许。看人间多少故事，醉销魂，泪落三路。 感谢回来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《乐听经典》下半时段的节目，我是主持人贾悦。刚刚我们在下半时段一开始的时候听到的那首歌呢，是由姜育恒带来的一首《梅花三弄》。而在下半时段开头为大家安排的几首歌曲呢，都会是一些影视作品当中的插曲或者主题曲。马上我们就会听到由黄安演唱的一首《明明知道相思苦》。收录在黄安1995年发行的同名专辑《明明知道相思苦》当中，而这首歌曲呢，也是1994年中国台湾新加坡电视剧《天师钟馗》的片尾曲，一起来听。 脸承受着痛苦，认识你之前是无靠无依，认识你后无药可医。原本以为你只是短暂的插曲，从没想到竟成不朽的传奇。多少男男女女相聚分离，遇见你是千万分之一。管他时空拉开我们的距离，我只想和你在一起。一生生难了难了，往日的甜蜜欢笑何处找，早知道难

充满着豪情，一起来听。今天节目最后呢，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是90年代歌手郭峰和陈洁仪共同来合唱的一首《心会跟爱一起走》。这首歌的作曲呢，就是郭峰本人。在当年，这首歌也是曾经红遍了大江南北，让大家家喻户晓。而也是通过这首歌，让大家认识了这位新加坡女歌手陈洁仪。在节目最后，就把这首歌送给您，也祝您今晚有个好心情。 从来没有人如此贴近我的心，总有许多许多话想说给你听。 从来没有人如此打动我的心，偶尔无心的伤害全都为了爱。 心会跟爱一起走，说好不回头，苍天都变成沧海，谁来成全爱？心会 更难一起走，说好不分手。春风都化成秋雨，爱就爱到底。 也许一切太完美，感觉像在飞。 北京时间19:00。